找这个也容易迷路， 哎，哈哈， 是吧？ 对对对， 搜是不知道搜什么去了。 哎啊，您跟我们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您加上以后直接发文字，我们就能看到您了啊。 对对对， 聊一聊迷路的经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市2018年要大约建17万套的政策房。 哎，还有您发朋友圈里的自拍，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盗用卖钱。 这分子太应该收拾他了。 嗯， 还有呢，抖音变了抖商了，娱乐就成了生意了吗？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啊，周末到了啊，我们给在北京的朋友们呢推荐一个逛街的好地方， 对， 大宝桥东北角那儿的北京 SKP， 听说他们去年的销售业绩在世界百货商场排名名列前茅， 全世界啊， 哎，商场里呢有100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到现在营业10年的北京 SKP 还在不断创新，像什么品牌展览啊、艺术橱窗啊、各种主题活动啊，相比较于传统的百货，那北京 SKP 不仅提供商品，也将生活方式呈现给每一位顾客。4月5号到15号是北京 SKP 第11周年生日庆，除了丰富多彩的品牌活动之外呢，更为顾客准备了超值回馈，比如说满千返百，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赠购物卡，还有活动期间逢周六购买化妆品，部分2层男装、4层女鞋、5层童装，以及SKP Select 多品牌集合店，还可以参加满1000元返200元的活动。 有、 北京 SKP 地址是朝阳区大望桥华贸中心内。你像我觉得像王一这种生活品质，应该就经常去逛逛。 上次跟高磊已经说不是。应该是已经 已经好。 上次不是说完了之后我就去感受了一下、确实有满千返百的活动，而且呢它这10倍积分之后还可以折成金额，就可以在那儿用了，就是你再买东西的话它就可以抵现金了。 哦，就是你现换现花。 对对 对, 对，大部分绝大部分品牌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而且这个有的品牌还要小排队一下。 有、 要去的人很多哦，大家早去还是有好处的。 好，来关注一条生活资讯啊。北京市住房保障和住房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北京市2018年第一批政策性住房建设计划，根据计划纳入2018年政策性住房建设计划的项目一共是125个，涉及房源大概是17万套，其中呢公租房 1.4 万套，棚改安置房 11.7 万套，共有产权住房 3.9 万套。据了解说，这些政策房将加强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合，把控基调，体现这种多样性啊。住房设计方案布局应该体现合理性、宜居性，优化水电配套系统设施，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据了解，在总的136个项目当中，东城区、延庆区、石景山区和亦庄开发区都各有一个，丰台区最多啊，这个达到21个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另外一条消息。 北京114处养老空白区域今年启动建设啊。截止到今年3月份呢，全市尚有114个街道乡镇未能启动养老照料中心的建设。今年市民政局将正式启动114个应建未建空白区域的养老照料中心建设，鼓励有意愿有实力的社会资源采取品牌化、连锁化和多种形式合作方式参与建设。据了解呢，社会力量参与本市应建未建空白区域建设养老照料中心建设的，可以获得一次性床位建设设购备置，还有设备购置、床位运营、辐射居家服务等政策补贴。每家的养老照料中心最高可以享受床位建设补助和设备购置补助，合计450万元。 嚯！ 哎呀，政府也是下了大力度来支持啊。 对对对对对， 那可不嘛，这个老有所养嘛，对不对？ 这也银发产业啊，真的是一个未来的朝阳产业。 反而是个朝阳产业哟。 对啊、那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呢有很多号称是纯手工无添加的食品越来越紧俏了， 古法制作 啊，什么私房手作、 对对 对, 对, 对吧？ 传承多少年？ 哎呦，就还有一些什么，这叫小资辞职专门做什么东西， 对对对， 有这种广告噱头啊，我就要做手作。 做的这样一些食品。 那么纯天然真的那么好，无添加剂就等于健康吗？ 答案是不一定， 不一定哦，各位，未必。 对，因为相关的营养学专家就说了，纯天然的食材呢，只是吃起来更符合消费者的传统要求，可能口感好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并不比人工养殖、培育、加工后的食材更丰富。营养学专家就认为说，过分追求纯天然，并不能摄取更多的营养。除了营养并不占优之外呢，手工食品还可能因为它没有经过相关检测呀，它自己做的呀，对吧？ 对， 对。 而还有一些有害有毒的物质，谈到无添加是不是更安全？那他详细，这个营养学专家也详细解释了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啊。这个添加剂啊，是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了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当中的化学合成或者是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很多，功能也很强大，不仅仅可以满足加工工艺的需求，延长食品的货架期，减少食品的这个腐败啊，防止食源性疾病，还可以满足口味或者营养性的需求，形成更好的色香味。当然这是这个营养学家的意见啊。 他说的有道理，就大家不要一听添加剂就啊、这个有毒。不是的， 不是吗？ 东西几种成分复合在一起让它更有营养，也是添加剂。它是一个客观的词汇。不是说它是 不是一个就是、 它不等同于毒药， 不是一个贬义词啊。 对对对对，现在有点一听说这个，哎，就好像原来咱一听细菌都是不好的， 哎， 其实不是， 对，身上还不能没有细菌。 对， 所以我决定一个月再洗一次澡。 希望以后我就辞职了、 来，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条消息啊。 对， 北京市这个近日发布了关于做好普通高校学生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这得说一下啊，从2018年起呢，继续扩大求职创业补贴发放范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标准为每人1000块钱。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发放范围对象范围，北京地区各普通高等学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毕业生，年度内有求职或者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还得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啊， 比如说所在家庭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或者是所在家庭为国家认定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哎 啊。那当然这样家庭的这个毕业生确实应该优先才符合条件。 对，那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就是引发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这条消息了啊。据了解说，北斗地图 APP 预计在5月1号上线。北斗地图 APP 它的导航功能可以精确到1米以内，也就是说我坐在这儿它能导到王一。哦，这厉害 了，这么近， 哎， 导到我旁边是谁呢？ 它能够清晰定位到具体车道。 哎， 据了解说，北斗地图 APP 呢是一款基于北斗卫星精准导航服务的基础位置服务工具，可以为广大用户提供移动实时的定位和导航，以及基于位置的食衣住行和商家信息服务。根据北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北斗地图具有更直观便利的道路指引、清晰明确的语音提示，新增了主辅路、环岛、高速路的道路标牌以及实际道路提示，让用户对路线情况是一目了然，那在复杂情况下也可以从容应对。北斗地图呢还可以根据实际路况给出智能化的路线优化建议，提高出行效率。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迷路的这种经历啊。 对对对，这个反正我觉得5月1号之后值得一试，可以比较比较 去看一看啊， 真的更好那岂不是更加了。 对，那如果实在不行咱们就 但是 就 走着看吧。 就对，骑个单车吧。 你有没有迷路的 经历是吧？ 啊， 有，一会儿讲一讲。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 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 好，来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迷路的经历啊？ 第一个跟咱们互动的啊，听众叫尤磊。 哎呦，他怎么了？ 小时候在商场里经常迷路。 哎呀，好好好， 和家长离开，我找不着家长， 哦、 我着急啊！快点、 哎， 小时候， 小时候，这真小，主要是因为小时候你想要看的东西和爸妈想看的东西 绝对 不一样啊。 没法一样， 而且爸妈也不愿意惯你， 而且爸妈有时候逛得特别投入，之后就把你忘了。 对对对对，有经常有的。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新闻，这新闻呢倒是挺危险的啊，说有一个保姆在那个地方看人跳广场舞，他看得太走神 了， 他手里还推着一老人呢。结果那老人溜车了，溜轮椅了 啊！他只手松开了， 手松开了，他可能看见了，就直接溜河里去了。哎呦， 呀呀呀呀呀！大家都得负好责任。 对对对， 我小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什么？ 我小的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都非常类似。 嗯嗯嗯。 我拉着我妈穿那个绿的军大衣， 哦、 然后走走，后来一抬头，哎，怎么是一不认识的？ 哎呦，好好。 我妈说。你怎么回事？ 你可能找到了亲生父亲。 我抽你。 来，再来看一下啊，娇娇说了，就在昨天去农业银行就迷路了啊，在三元桥绕了三圈没绕出去。三元桥那个地方说差点把自己弄丢了。 三元桥 幸好有导航在。 不至于吧， 三元桥那个地方比较难绕吗？ 据说一开始四元桥特难绕 啊。不是那个西直门桥那地方是吧？ 那是绕不下去 啊。这 那不是难绕， 那不一定能上得去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嗯， 对，喜德来说，我每次去天津都迷路，必须得用导航，北京就不用，老司机了我。 还有那个小爱说了，女司机要来说两句了。嗯，很多人都说我们女司机不认路，跟着导航都迷路 啊。 我就不一样呀，我路感特别强啊，我进地库都找车我都不晕。哦，这个，哎，我每次我最愁的就是进地库找车啊，尤其是我去了哪儿，叫汇聚是吧？就那边有。 那你看他后边那件事儿吧，别听他吹了。 这怎么了？ 唯一一次在地库找不着车，找了半天都没找回来，发现啊，走错层了。 哎呀，好。但是这个他是走错层了，但是他能找着。 不是，你先得找着入口，他才能找着。 是啊， 口找不着。 对，反正我是到了那个就是汇聚那个地方，是 据说那儿特别大 啊，特别大，而且当然它标志也不太明显，就是下去 就 找 不 着。 SKP， 哎，你说，哎，好。 哎，我在地库从来不晕 啊。 练水说啊，迷路啊，南海子公园就有迷路，是从英国归还的。去公园跑步的时候经常看见这种迷路。有时候跑着跑着看着看着我也就迷路了。跟我们这绕是吧？ 啊，南海子公园有迷路啊？ 四不像吗？ 哦， 你不知道吗？迷路是四不像？ 不是，我知道迷路四不像，但是我不知道南海子公园有啊。 我的天哪，您刚来北京啊？ 我还没去过南海子公园。 那有个迷路院。 哦， 都是迷路地 哟，哈哈。再来说一下啊，那个橘子老师说了啊，主播早上好，我又来了。话说迷路这件事呢，从八年前我们垒球队，垒球队， 你看 哟，这还是 洋气 啊，说啊，这个垒球队出门郊游，在爬密云的一座大山， 哎， 大家都在爬着，我就和一个队友爬丢了， 哎， 我们俩就在深山老林里走啊走啊，还听到了乌鸦的声音啊。哎呀，这配乐， 爬山怎么能丢了啊？ 这有估计跟小伙伴，你是跟你老公一块爬的吧？说后来大伙都急得够呛，我们最后爬过了一座山，当地人说那座山一天都不爬不完啊。哇，那果然是运动员啊。 从此老实了。 哎，我想起来了，橘子老师就是给咱做头像的那位。 哦， 你还记得吗？咱们三个人 记得 非有一个那个，对对对，那种卡通的形象。好，接下来的时间 一路去吧。 哎，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今天早上咱们说一说迷路的经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来说说这个也是一条实用的消息啊。 嗯， 这个全国铁路也调图了，复兴号还扩容了，这些地区出行更便捷了啊。这一周呢，全国铁路开始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这也是2018年以来的首次调图。调整之后呢，复兴号动车组开行数量进一步增加，北京到上海间的高铁将实现最快4小时18分钟就能到达。此外呢，这一次调图将安排增加8对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这其中呢，北京南到上海虹桥1对，北京南至上海2对，北京南到杭州东3对，北京南到合肥南2对。与此同时呢，北京到上海间通过压缩停站实现最快4小时18分钟就可以到达，比较调图之前压缩了6分钟。北京到杭州合肥间的旅行时间比较现在最快的列车分别缩短了36和20分钟。 好，再来关注一条热，哎，对，再来关注一条热点消息 啊， 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在朋友圈里晒自己的照片啊，有很多女士是以此为职业啊。那日前呢，就有市民吴女士向媒体爆料说，她意外的发现自己发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照片被一些微商用作了买家秀发到了朋友圈里啊，这让她怀疑自己的照片被私下出售了。那于是记者就展开了调查，然后呢，就多种类型的私人照片啊被打包，其实都放在网上出售呢。 天哪， 哎，这个卖的人还说了啊，这些都是从社交平台上下载的所谓的没有版权的照片，如果购买量大还可以根据要求定制。律师对此表示说，随意出售市民的自拍生活照等涉嫌侵犯居民肖像权，吴女士有权要求就是侵害人停止侵害，然后呢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且可以要求损偿赔偿损失。 吴女士告诉记者呢，她是一名普通的白领，平时就喜欢在朋友圈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自拍的美食啊，自己的照片。但前几天发现呢，她曾经发布在微博上的一张自拍照竟被一名出售水光针的微商当作买家秀啊。这个大家也可能也会选，哎，被什么当作买家秀了呢，是吧？直接发布在了朋友圈里。记者通过搜索发现呢，网上确实有不少商家出售所谓的私房生活照。记者表示要试一试，选择了一套美女照片，通过点击链接呢，记者付款4块钱 啊，好， 商家发来了50张不同女子的自拍照，一张美女的自拍照平均才8分 啊。 哎呀，各位美女的照片呢啊。但对于照片的具体来源，商家不愿透露，反正都是他们自己发出来的。此外，商家这是说了，如果买的多，还可以按照特殊要求定制照片。我们按照你的具体要求去找照片，200块钱起卖。 另外我跟大家 律师怎么说 的？对，我们刚才听了律师说的那个消息啊，就是说可以要求他停止这个侵害，然后呢要求赔偿。那警方呢也是提示市民，如果购买他人的照片进行诈骗，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市民受到了侵害，也可以及时的报警。另外呢，市民在使用微信、微博的时候要留个心眼儿，避免个人信息和肖像被不法人员利用啊。哎，我今天早上我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啊，我们可不可以以后啊就有这样一个功能，你发朋友圈的这些照片它自动加水印。 不是，最好是不能下载， 不能下载这个可能，比如说那我可能我自己原来发的我要下一个，能不能加个水印，就是啪，然后呢这叫什么朋友圈专用啊，然后那个叫什么微信谁谁谁什么用。哎， 反正现在想不好什么办法。 对， 比如说我觉得不是自己账号就不能下载，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就别人下载、 不是自己账号就不 能下载，对不对？你得有账号授权， 这个可能技术上有点复杂。 这个问题在外国还更严重。 哦， 外国人原来不是都喜欢比那个剪刀手吗？ 哦， 后来就在日本就有人拍的那现在照片不太清楚了、居然有的人的那个指纹就被人拿走了 啊！ 后来现在大家比过的时候都指甲盖冲外了， 哎， 对，没办法。 但是如果你看过那个电影《 至暗时刻》，《 至暗时刻》里边说这个指甲盖朝外，它是骂人的， 是一个意思。 哎， 但是这也是被那是得骂那有用心的，对吧？他也该骂这。我觉得要不然还是别发了，各位。 对，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就说说抖音变抖商吧啊。 这其实我都不待见这说这事。 就好， 说起短视频 APP 呢，相信朋友们也不陌生，秒拍啦、微视拉开这个移动短视频时代的帷幕，到了这个老铁双击666的快手、海草舞、CCCL的抖音。如果说呢，这个2016年是短视频元年啊，2017年无疑是爆发之年，现在2018年了啊，他们需要被收拾一下。 好好好。 不是，这老看这太耽误时间了，我一次都没看过。 对，但是呢，现在啊，这个抖音等等这些短视频平台啊，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变化。 哦， 那就是他们开始往就是电商的方向， 哎， 就是说抖商的方向来进行这个转型。 因为他光哄你玩，他赚钱。 对对对对对，目前这个短视频变现主要渠道有广告、电商和用户付费。 嗯， 那相比于更加成熟的广告变现，电商还处于摸索阶段。对于短视频电商的前景，有专家就认为，只要能够持续优质的流量资源，短视频平台在电商变现这条路上的发展还是可以充满想象的。我们总之希望它就变好一点吧，别浮躁，好不好？ 别卖假货。 嗯。哎妈呀，王菲唱的这首浮躁都让我浮躁了，我跟你讲。咱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好多人都在安慰我呢，说大帅在汇聚迷路不丢人。那个汇聚确实容易迷路啊，而且还有人跟我说的话， 是是， 你要去那儿走北门或者是南门，东门特别难走，要等灯。哎呦，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反正这就说到这儿吧，毕竟他没给钱。 好，是 吧？ 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方面啊，另外一个消息，果果果说了，初中的时候呢，有一次自己回姥姥家，因为出门的比较晚，天都黑了，当时公共交通还不是很方便，现在40分钟的路，当时要走2个小时， 哎呦， 还要倒车。之后呢，有个座位就在车上睡着了，醒来之后就发现这个地方黑的呀，没有路灯啊，还不知道在哪儿，那会儿也没有导航啊，刚刚有手机还没电了，你怎么听这么像恐怖片的前奏呢？说赶紧奔下车，下了车之后一条小马路，周围都没有树，没有路灯，黑的要死，我还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居然有胆子和别人一起打黑车。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啊，那个车里包括司机3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 太危险了， 车上都没有地方了，我还坐在一个女的腿上，我当时隐隐约觉得一丝危险，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呀，在车上的时候就手一直放在包里，当时包里应该有什么利器，后来安全下车了，一身冷汗，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呀。不是你这个太 编电影呢吗？这是 不是你这个太简直了？我跟你说， 是值得后怕， 真的值得后怕啊！你要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哎， 其他人可能也很担心他呀。 嗯，看手一直插在包里， 所以不要那个在车上瞎睡觉。对对对，阿磊磊说，我最深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爷新搬家，我们去他们家玩，出去吃饭回来的路上，大爷说靠边停一下。 嗯， 我去问问我们家怎么走。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3C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5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光影喜欢直径，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火箭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先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 是是是， 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迷路的经历啊。 对对，找不着。 我看到好多人都在吐槽望京，然后那个 不容易出 那个有一位叫做君儿的说，我想吐槽一下望京可以吗？我可能是不是去的次数太少啊， 太少， 为什么我的迷路率是100%啊，至今未被其他地点超越，每次去那边我都一度怀疑我不是北京人。 然后那儿各个街口建的都太差不多了。 哎，跟你说一下，你并不孤单。杰子也说了，我到了望京就迷路。 上半段还念了这个阿磊磊啊，他说有两个事儿、 哦， 刚说了一个大爷找不着新家的事儿、 哦， 还有一个是表哥。 哦， 表哥上学的时候和同学坐地铁，同学是路痴。 嗯， 然后地铁来了，他和同学互相谦让了一下，同学先上了，然后地铁门关了。我表哥看着地铁带着一脸的惊恐的同学呼啸而去， 欢笑之家呀。 不是，您在这儿签上，那地铁上车都是有时间的。 您请您来 保安紧赶紧的吧，两位、您干嘛呢？跟 您可能他上的不是八通线。你要上八通线不允许你签上啊。 不是，但是你要上环线你也不用担心，你就跟那儿等着吧，他还会回来的。 再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朋友，哎呀，我们的段子手小熊啊，乖乖小熊说了，我邻居家伙伴的事儿啊，那时我们才四五岁，他和他父母去逛街，然后 四五岁逛街， 然后呢自己走丢了， 哎呦， 他父母急的哟，都要疯喽，实在找不着就先回家了啊哈，在寻思报警 啊， 结果你猜怎么着？这家伙自己坐公交车回家了，正吃着西瓜呢，嘿呦，那一顿打呀， 就是爸妈着痛急，他跟家享着福， 对，就是可能在外面找半天呢，想算了，咱先回家开个会讨论一下，结果还发现他在家里吃西瓜啊。 你再看这位、阿拉登神丁，嘿，说到迷路之前，我和朋友俩人本来说走吧，咱们骑车去五棵松啊，结果不知道怎么骑猛了，上了京津唐高速公路了。 好 哎呀，这想回头都难呐。 你提前实现了京津冀的叫什么 对 协同发展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朋友啊。 哎，看来大家迷路经历很丰富。 很丰富啊，你看月光下的白猫黑猫就说。说到迷路啊，我那上大学那会儿我是走读，每天骑车上下学。有一次呢，我从气象局骑回东四，哎，高雷，对对，这个王毅你应该知道这个路吧啊？从气象局骑回东四， 就是你不知道呗？ 哎，一路和哥们儿边骑边聊，结果一抬头看见了巨大的熊猫雕像，你猜他到哪了？ 熊猫环岛呗。 哎呀，好， 哎，是怎么应该你往东骑，怎么骑到北边去了呢？ 估计沿着环路走的。 气象局在西直门，还往西。 啊啊啊！ 东四就在咱们东边。 就东边吧， 对， 横穿嘛。 对呀、纵着往东来呗。您这、 这怎么还 就跟人聊大发了呗？ 哎，好， 你这现在看着熊猫就吓一跳了，摆在望京路口了。哎、你这骑车不一定出来。 来，再看看其他的朋友啊。 王书鹏说啊，迷路很平常嘛，我迷路我就给人打电话，很平常，每天哪天不迷路啊？哪天都迷路。 呀呀，电话费都花在找人上了。 哎，您要跟我们互动啊，大帅给说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行，这个公众号、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怎么找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哎、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郭啊 ，Glory 郭就说了。我有一次去商场卫生间啊，卫生间外面的路啊是个半圆形，两边都是通的。出来以后呢，我就怎么着也找不着老公了，关键我电我也找不着了，我就顺着两条路啊都走了个遍，还没带手机，我都急哭了呀，还借路人的手机给老公打电话。后来才发现我是从消防通道出去的，绕出去了，压根就是另外两条路，出来后被老公笑死了。其实你老公当时估计也哭了，想怎么上个厕所还把媳妇丢了。哎呀， 崔云泽说我们小区门口统一规划了，家门口全都统一标志，回家之后就找不着自己家门口是哪。 看来好多人，好多人就是找不着自己家门，你知道吗？ 这么逗呢？哆啦 A 梦，这鼓楼大街你知道吧？ 啊，这是 住那边 啊。 在2007年那会儿，鸟巢刚建好啊， 啊， 我就骑着自行车沿着中轴路一直往北，二环咱扎到鸟巢看看去啊， 扎到北四环呀、 对呀、结果回去的时候怎么也找不着路了，绕着建祥桥转了两圈，然后转到了民族园西路，哦， 哎、呦 找着方向了。这给你，那你不如李佳佳，李佳佳分分钟都能迷路。 哦，是吗？ 对， 佳佳 开车说：“哎呀，我先回家拿个东西，再把你拉回家走走。”哎，我家哪儿去了？ 哎呀，我在车上这个害怕呀，你心说你要丢了也别拉上我呀。 再来看一下啊，崔说了啊，说起迷路永远忘不了的是自己在家门口迷路，离家七八年， 这就是 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回家几天、 哦、 有一年年初、这个、家里有事儿出去一趟，到家是凌晨了，从县城打车回到家三四点左右，天特别黑、 嗯、 家里在修路，我不知道啊、 哦、 感觉到了家附近了，就让师傅停车下车，就停车我就下车了，没想到路挖低了一米深左右，在大路上就徘徊了好久，没有找到通往家里的小路啊。后来在黑夜里观察周围的房子，终于到家了，后来被我妈数了一顿，说有时间多回家看看吧孩子。哎，你听， 旧貌换新颜了， 你听听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游子在外再回家，叫这儿哎，有一个那个有首诗不是、啊少小离家老大还，对吧？ 老大回， 老大还，回而还的、啊。我们老师教的是还呢。 啊，行行，你对你对。 啊、我对我对啊，叫。 以后都不说别，你对你对。 反正就是牧童遥指杏花村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乡音无改鬓毛衰。 哎，然后接下来。 儿童相见不相识。 哎。 笑问客从何处来？ 哎，牧童遥指杏花村。哎。 这个刚才说的是大帅啊，说赶紧罚钱，老师。 好的，好的。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继续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交流。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接下来这既是体育也是路况啊、 嗯、 跟大伙都有关系。本周日呢，北京国际长跑节要举行，部分的道路要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啊。 嗯， 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定于4月15号，也就是这周日7点举行，比赛的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届时呢，将有18000名长跑爱好者参加半程马拉松的比赛啊。这个半程马拉松呢，是由天安门广场出发，经广场东侧路、东长安街、东北二环辅路，也就是建国门桥到安定门桥、安外大街、安定路、奥体中路、国家体育场南路、国家体育场北路、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奥林匹克公园景观大道南向、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到达比赛终点。为了保证比赛活动顺利进行，确保赛事交通安全畅通，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办法》有关规定，比赛期间呢，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比赛期间，行经比赛沿线各交叉路路口的车辆和行人，您得服从交通民警和工作人员的指挥。交通管制路段恢复社会交通时间，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根据比赛情况来决定。比赛沿线单位和广大市民，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以免影响您的工作和生活。 好，再来关注一下啊，先来关注一下国足的消息吧。之前有消息说，中国国家队将会参加在19年6月份的这个美洲杯的比赛啊，但是根据某权威媒体透露说了，中国足协肯定不会派队参加这项比赛。 哦，不去了。 哎，实际上呢，邀请亚洲球队参赛是为了提升赛事影响力，另外也是为了能够拿到赞助啊。 对，他美洲杯怎么？ 对啊，就请我们去参加嘛啊，就踢一踢。 就是像亚运会请那个欧洲国家来。 哎 对 啊，但是他们就说了嘛，主要是为了能拿到亚洲的赞助，尤其是中国市场。 哦、 如果真能让中国队参加，那肯定会吸引中国的赞助商啊，对吧？ 哦、 那之前 中国的观众， 哎， 转播 对，之前有消息说了，除了中国队，日本队和卡塔尔也可能会参赛。而此前有报道说，卡塔尔已经接受了美洲杯的邀请。 啊、哦，他们有钱， 哎， 嗯。咱们还得接单着过， 对对对。不过现在情况来看的话，中国队或许因为亚足联的赛程而无法脱身啊，因为19年的一月份，中国队要参加在阿联酋进行的亚洲杯，6月份2022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赛事将会展开。 主要是我们不是不去， 哎， 实在是没空， 哎，我们忙啊。 就这个到时候还不一定能踢得好呢，踢这么多累坏怎么办？ 来来来，再来看下一个消息啊。 啊。 这是什么？冰壶馆。 对对对， 嗯，中心城区首个冰壶馆六月投入使用啊。继怀柔区建成全市首个冰壶馆之后，在北二环边上的地坛体育中心，哦，这好近呢，这地儿， 嗯， 全市第二个中心城区的第一个冰壶馆正在抓紧施工，六月份就能用了。两条冬奥标准赛道，一条训练赛道， 嗯， 该馆可以同时容纳24名运动员训练，48名爱好者开展冰壶普及活动。 哦， 哎呀，这个容纳的人有点少。 不不，因为他那个不是像一个体育场馆， 对对对， 你进去很多人都能站，他那个是冰道啊， 对，他占地儿大 啊，他占地儿大，关键冰道， 我感觉这个夏天去很合适， 哎， 多凉快呀，那 消暑纳凉啊， 对对对，还能活动运动，哦呦呦呦呦，我要去， 哎， 感觉我喜欢这个。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几个消息啊，一个是昨天晚上的欧冠，就是我们说前天啊，巴萨被淘汰了啊，就是对昨天说的啊，昨天那个巴萨被淘汰了。那今天早晨差一点，皇马又差一点被淘汰，啊，当然，最后呢，幸亏 C 罗救主绝杀皇马晋级啊， 有大招啊！ 哎，还有这个 C 罗，我们刚才还跟王毅在讨论，这 C 罗确实不得了，他就是一个勤奋的典范啊和榜样。当别人都在那些你知道那些球星啊这个吃喝玩的时候，他在健身房里练，所以他现在33岁的身体，根据。就是医生的给他的检测， 嗯， 发现他是33岁的年龄，但是长着23岁的身体，你就说身体素质跟23岁是一样的。 对，身体素质有点幼稚。 哇，哦， 但是我们很羡慕啊。 体质含量只有7%啊，各位，我天，这什么概念 哈？ 我们 你是多大的？多大岁数？ 我不是我不是 83的年龄， 体质含量100%，我跟你讲， 您是肉球啊， 那就是块猪肉。来看一下，另外呢，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 CBA 的。怎么说呢，叫半决赛啊， 啊， 广厦跟山东，我本来以为山东今年能夺冠的， 大帅有点唏嘘， 结果啊，昨天晚上山东不敌广厦，最终以3-4被淘汰了， 毕竟是家乡的队伍， 哎，不说了， 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这肉球没上， 听首歌吧。 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哎，来看看大家迷路的有没有所谓啊？哎，刚才有一位熊三儿，说是在这互动吧，是一位新朋友，我就当时看了以后特别感慨，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有熊二了哈，这现在又来了熊三啊，就差熊大、熊爸爸、熊妈妈啊，你们这一家，哎，有熊妈妈。我们这节目里边有 熊 妈 妈， 对对对，熊爸爸、熊大啊，现在缺了啊。 熊妈妈是吧？ 对对对对对，熊妈妈。哎呦啊，天哪，我们这， 哎呀，开一桌麻将。 熊熊一家人啊。 森子也说了，我要吐槽 啊， 我媳妇儿的迷路水准已经进入了神之境界 哦。 只要在岔路口，经过她仔细分析判断之后指出的方向，不要犹豫，走反方向绝对是对的。从小到大亲测30年，无一例外 哦。 所以我一直不敢让她学开车呀。 哦， 我们家住昌平，我怕每天都得去门头沟找他去。 你知道他这条微信当中还有一个暴露了一个消息 啊， 从小到大亲测30年， 哎哎哎哎，就 两个人应该是青梅竹马呀。 嗯， 那就是靠着带他走上正道，然后产生的感 情。你以为他不迷路能找得着你吗？能嫁给你吗？啊，来看一下， 是那样，他的第一判断吧，去掉， 哎， 就是对的。 哎，那个山谷里的风说了，我来给大家说一件迷路的事儿啊，这个可印象深刻了。我是在北京上班的一个外地小伙，还记得2017年的一个周末，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受同学的邀请去沧州玩， 哦， 没想到下了高铁已经是下午了啊，同学就领着我说，走，咱先去一个住的地方安置东西，然后就打了个车到了一个类似郊区的地方，然后下车就绕啊绕啊，走了很久，进了一个小院，就好多人，结果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那东西根本不是人吃的呀，而且 不好， 好多人还住在一起，当时突然意识到坏了，我是不是被骗进传销组织了？ 哎呦， 当时我就把钱包藏在身上的私密处，然后手机也赶紧手不离手，然后就借口出去买东西，两个人跟着我。 哎呦， 出去之后呢，那真是哪儿也找不到呀，那个村子跟迷宫似的， 选着地方， 路上一个人没看到，我当时没敢打草惊蛇呀，我一晚上没睡，他们就一直让我去上课去上课，我呢就各种借口，第二天我就说啊，我去市里取点钱然后去上课，在去银行的路上我猛然就跑了出去，打了个出租车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张票我就跑啊，当时那个心情劫后余生啊。哎呦， 这个说出来都提醒所有的朋友们都要注意， 您看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处置方法也比较冷静。 对 对, 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看到确切的人，尤其是我觉得比如说你到了那个村子啊， 嗯， 这个就是你到了那村子，你看到人也不要轻易喊，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村这个人是什么， 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情什么关系， 手机不离开是对的，该报警就报警， 对，嗯， 而且提醒大家不要说哎呀原来是同学，原来亲，因为他可能也被洗脑了， 嗯， 对吧，或者说他是别有用心的， 哎， 咱们心里多长个心眼儿， 对 啊，不要往深的没人的地方去， 哎， 啊， 好， 也别占，别想着占人便宜， 对对对对，哎， 这个太可怕了啊，这组织打掉，嗯， 哎，还有我们听众当中有一些就是强迫症，你知道吗？ Amanda 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说我要是不说这条微信他一天都不好受，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先说段新闻啊。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哎，阿曼达，你不用着急啊，我一会儿一会儿就给你读，好，现在就说 啊， 好， 对对， 就刚才大帅说的那首诗啊，叫做《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遥问酒家何处有？我怎么记得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他说我有强迫症，我要是没听大帅说一遍，我跟你说我这一天都不好。大 帅， 你就快说一遍。 活在诚心俩字上，咱们刚才闹着玩。 来来， 杜牧的诗嘛， 哎， 是吧？ 再来看另外一些这个资讯啊，我们关注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这个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以及专业广播负责人将担纲评委，走进海选现场，与选手面对面交流沟通，全面考察选手专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立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呀，你去吗？这个 我都已经这我跟你说我元老了，我都啊。 问你去不去当评委，你有没有点信心？ 哎呀，没有人邀请我。 我去。 哎，好，咱来关注一下 啊其他方面消息啊。 我去当评委。 哦，真的啊。 你看必须要强调出来才能知道吗。 哦，好。 你这个人对自己的事儿这么上心。 哎，加油啊。 哎，我要去喝那酸奶。来，本周阔别乐坛16年之久的成龙啊，将回归歌手身份啊，新专辑我还是成龙当中的首播主打单曲物是人非在腾讯音乐平台上线。 嗯， 总之值得关注一下吧。 哎，再来关注一下啊，定档于6月29号上映的电影，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动物世界。 哦， 是我们原来那个动物世界吗？他在北京举办了发布会啊，然后呢导演韩延和主演李易峰到场给大家讲述了拍摄趣事。电影动画是动物世界，改编自漫画作品赌博末世录。 对对对。 哦，我还以为是我当年看的那个动物世界。 那这赵老师到场才是那个对世界、哎、对吧？咱们再来看一下英国戏剧及音乐剧最高奖劳伦斯奥利弗奖呢，日前在伦敦皇家埃伯特大厅揭晓。 嗯， 由波多黎各裔演员、作曲家林曼纽尔米兰达编剧作曲并填词的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汉密尔顿》独揽七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嚯！ 哎，再来关注一下东城区细润心灵首届青少年戏剧节正式开幕。未来八个月呢，东城区的中小学生将会连续推出153部作品。那这些作品呢，都是由中小学生教师自己创编改编，包括话剧、音乐剧、歌舞剧和京剧等等啊。哇，好赞啊！ 我再来说说评古吧。 嗯， 以花海徜徉啊，乐享休闲为主题的北京评古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4月10号到5月31号举办。这一次音乐节呢，以休闲评古为主线，围绕着六种休闲形态，为游客准备了六大系列的24项丰富的休闲活动。 嗯， 有花有音乐，多棒！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一起来看看大伙儿的互动啊。燕说了，迷路我这个人方向感老好了，国内国外都不会迷路，我的宗旨条条大路通罗马。那您叫不会迷路啊，是迷路了也不害怕吧啊，所以无非走远点，但是肯定能找到啊。这个信念是对的，因为地球就是圆的。我印象深刻的一次迷路是那次照婚纱照，影楼在村里，照外景很远很远，回来天都黑了，伸手也不见五指，用的车载导航，结果导航给导大野地里去了，最后还是连问带绕最后找回去的。没事，这让您这个照婚纱照的这个记忆更加幸福和深刻。小臭爸爸说，前几年公司搬到了西直门，刚去的时候开车在西直门桥上绕了3圈，哎呀，就在桥边上，桥上我都能看见，但是怎么才能开到呢？真的真的啊，大家有时候上桥别太迷信自己的这个走路的水平啊，该用导航还是必须得用导航。小迪说，弱弱的问一句，今天是王一高磊大帅3个人吗？哈哈，你说对了，现在就是3个人，现在3个人合成我1个人了啊。魔草儿，我们的互动达人说，迷路真的挺害怕的，记得当年谈恋爱，我们约会去一个门头沟的地方，他告诉我坐什么什么车，刚开始我心里还有谱，可是越走越偏，越走越偏，车上的人都陆续下车了，都进了山了，人烟都稀少了，给我吓坏了。还是我先到目的地的，我在那儿等着，心里都发毛，看见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不是想把我卖了吧。我觉得他绝对是有这种可能的，你要大家以后凡是去到这种特偏的地儿，心里一定要保有一种警惕性，无论是什么关系，什么最好的同学呀，什么好朋友啊，什么谈恋爱的恋人，真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对不对？当然我并不是破坏你们现在的恋爱关，不是恋爱情关系啊。好了，接下来应该是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我们出发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蒲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评古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至高享2年0%，更多利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 一汽丰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苏宁易购418家装家电节， 4月18至22日，三 C 家电全程狂欢， 爆款五折起，满额送苹果10， 保价到51，贵就赔哦。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摇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风早地烟天，古城春风的仪式，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游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游工。 你好，主持人。 哎，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啊。 嗯，好的。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是晴到多云，温暖舒适的好天气。预计最高气温呢在22度左右。总体来看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那今天夜间呢，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今天后半夜开始呢，受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自南向北将出现小雨天气，而且降雨呢将持续到明天的一整天，到明天的夜间降雨呢才逐渐减弱结束。所以就是明天的一是阴雨绵绵的一天，气温呢也明显下降，预计最高气温呢只有11度左右。俗话说的春雨贵如油，这场雨呢对这个植物生长，空气湿润，还有减少这个飞絮的影响都是不错的，但是对大家的出游呢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就要注意外出呢要别注意交通安全，而且要注意这个防雨和保暖。明天的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嗯，好的。哎，那这一次降雨会带来的这个降温幅度很大吗？因为我们感觉到前两天那个降温，哎呀，有的感受上还是挺冷的啊。 嗯，是的。前面那个清明前后这次冷空气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大家那个印象比较，可能还现在还有感觉，感觉刚刚回暖又要降温。 对对对。 实际上呢，就是明天这个主要降雨呢，主要有冷空气还有阴雨天气的影响，造成的气温的大幅度下降。持续的时间呢相对来说短一些，就是明天一天吧。 嗯。 那就是最高气温11度，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比较阴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保暖。然后需要关注的就是后天，就是虽然那气温回升了，就是周六14号这个雨过天晴了。但是呢要刮大风，这个预计呢周六的大风呢要有5-6级，阵风呢有7-8级，所以周六呢就是一个气温回升但是有大风的天气。 好的。 外出也是对大家出游也是有一些影响。好天气就是周日，是基本上是天气就风雨过后呢天气就变得比较平静温和了。气温也回升了，就是适宜大家这个出行出游。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哎，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上发，动机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呢是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京广桥南向北，北五环仰山桥到顾家庄桥西向东，北五环奥林西桥到香白旗桥东向西，建国路华茂东路到国茂桥东向西，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各位好，我是王一。这一回来现在两拨人都说了， 啊， 谁说门头沟偏呢？国务院杨说我门头沟怎么，你那是偏见，我们这京西旅游就说我们门头沟了。 哎， 还有一位这谁来的，刘文杰， 嗯， 啊，刘杰文说了，谁说偏，我们这房价50000呢。 啊， 不偏，他那会儿去的时候没准是，对不对？你问问他多大岁数，你就知道了。他 来， 他对，我就不说了。 对，他可能就走迷路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迷路的事儿。 对，哟，孙峰军说他周日要参加咱们北京国际长跑节那半程马拉松， 哦， 就是为您交通管制的。 是，哎呀， 啊，应该不会迷路，那不能， 你好好跑啊， 这有这个整体规划，加油啊。 嗯， 哎，把我们节目名字都写上啊。 哎，对，还有我们来看到豆丁丁说了，我印象最深的迷路有两次。一次呢，当时是在台湾，当时是晚上，为了怕迷路特意记了一下周围的标志地点，酒店附近有个 7-11 啊， 便利店。 结果我和我同学呢走着走着又发现了好几个7-11，因为他那个地方遍地都是啊，当时我就傻了。最后我们是闻着小吃的味道回去的。嗯， 当时鼻子灵也管用了。 哎， 哎呀， 哎，这个好。另外一次呢，是我和同学约好在和平东桥见他们家。 啊，和平东桥见。 啊，在和平东桥见。 没标点 啊，他家在小营，随便坐个车直线就到了。 很近很近。 结果他坐了个拐弯的车到了西坝河，最后呢还是我去西坝河把他给领回来的。嗯，这就属于。 对对对，就那么多可走的你不走，非走个弯道。哎哎，我知道有一个演员哈，当年在那个大草原上学开拖拉机， 嗯， 然后人家师傅训练一阵说你就开吧，这也没人，什么都没有， 嗯， 你就开吧，是吧？ 嗯， 他说那就那么一根电杆子，我就冲着那个就给人撞倒了。 哎，有的时候是这样。 他说我特别紧张，那个女演员说我特别紧张，我不知道往那边走，等就给人撞倒了。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盯着，比如说我们在路上骑自行车，你越想躲他，越想躲他，最后就很容易在就给撞上去。这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心理， 就你太紧张了。他说那么方圆多少里地就这么一个东西， 嗯， 被我给抓了。 哎，好，还有，哎呦，还有我们的这位听众兔 ZZ， 这个我特别要感谢一下他，啊， 为什么？ 昨天晚上还去看我演的话剧了， 哎， 啊， 这不是我的脚吗？ 还夸我这演得好。哎，没有，特别感谢啊， 消息可念可不念。 哎，没有，尤其是我们的听众到了现场以后，啊，就尤其如果真的听咱节目的啊， 嗯， 到了现场那给的掌声和笑声，给我们的鼓励，那绝对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对对，您辛苦了。 哎，辛苦辛苦了啊。 啊，杨洋说，哎，刚才谁说在商场迷路 SKB， 我也握个手啊，这事儿我也干过， 嗯， 下地库车停 B3 了，买完东西直接去奔了 B2， 嗯， 我那停车位置找半天我心都慌了，车咋就没了呢？ 哦， GPS 显示我车还在这儿呢，奔驰宝马都不拿，拿我这小破车有什么用，我这个急啊，就差报警了。后来看见保安小妹问你们车库有几层，小妹说单层，瞬间就知道自己下错层了。 哎呦，我们原来遇到过，就是温州广播的一个女主持人，当时是全国的电台主持人都去那个贵州出差，出完差大家都回，但群还在呀，彼此还联系着啊，我到了啊什么的，一会儿就说天哪，我到，但我车找不着了，不行，我得再找找。过了一小时说还没找着，我都哭了。然后又过了一小时啊，还有一层 啊，好，对，其实就是好多这种心大的。哎，但是说到商场迷路，我有几个商场，我一进去就迷。朝阳大悦城算一个吧。 没错，我跟你说， 是吧， 进去的口和出来口绝不是一口， 而且 你找不着进来口，我那么认识， 而且它是斜着的，各种拐弯抹角。 你说我对商场那是相当了解 啊，对对对对对， 根本就找不着自己、 啊、进去就迷糊。 没错， 西单大悦城好像也迷糊进去。 总之你就是对大悦城有意见的。 对，不是不是不是，就是它这个可能它的整个的这个造型啊不太适合我啊。 它好像是这样的，中间是一长条，两边各有一圆圈， 搞不明白啊。乌乌牙说了，去葡萄牙的一个小镇，路况很简单，就几条直路，但是没有红绿灯啊，都是一个一个小环岛，出门没有公共交通，要腿着待了十几天，愣是一出门就找不着方向，即便是同事都给我地图画好了，我也绝对不敢独自出去。 这么可怕呢？你怎么 这关键还不知道怎么问路是吧？啊， 你知道那个晚桥 啊， 有个朋友、他就是这个在那特别著名网站啊，就携程上订了一个那个什么酒店什么、按照那就去外国去了、按照这导航到那之后，你酒店都告诉订好了什么，一片荒地，连路都没有，更别说房子，什么都没有。 哦， 然后在那之后人都傻了，也不知道找谁，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投诉那边说，哦，那可能是错了，我们再给您换一个，就这么淡定。 哦， 你说多崩溃了。 好家伙，来来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给大家说新闻啊，咱们接下来就说一说旅游方面的新闻吧。如果您还有迷路的经历的话，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交流。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咱们来盘点一下清明假期国内出游的一个基本情况啊。 我们从文化和旅游部获得消息啊，清明假日期间旅游消费高涨，文化需求活跃，全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综合多方数据呢，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测算，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旅游总人数1.01亿人次，同比增长8.3%，实现旅游收入421亿元，同比增长8%。截至4月7号17点，全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无重特大涉旅安全事件发生啊。玩的平安顺利，挺好、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亚洲最大的设计博物馆落户中国美院啊，作为国内第一家独立意义上的设计博物馆，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本周正式亮相了中国美术学院。这个历时6年落成的亚洲最大的设计博物馆啊，开馆当天就推出了5场由经典藏品和最新创意组成的设计大展，向世人讲述现代艺术的百年流变。哎，这个突然很感兴趣。 对，这个地儿在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啊。提醒大家，这总建筑面积呢1.7万平方米，其中体现了被誉为20世纪最重要建筑师之一的阿尔瓦罗·西扎的建筑美学。整个的建筑呢是红色的，整体呈三角形。 哦， 本身这个博物馆它就是个艺术品 哦、 就是个设计的艺术品。 哎， 还有设计品商店啊，这个我很感兴趣。我一听到商店就很激动。 哎，好好，可以去逛一逛啊。那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2018年到2020年将改建扩建300座旅游厕所。这个我们看到啊，北京市旅游委日前下发了北京市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新3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到2020年，北京市将改扩建各类旅游厕所300座，在这个过程当中将会杜绝豪华建设，不得过度装饰。哎，让你建厕所不是说让你弄得富丽堂皇啊，能在里边 显摆不行， 不能在、能在里边吃饭是吧，你最起码你能保证清洁，足够大的空间让足够多的人或者是能够 啊，人家有要求 享受得了。 哎，在这个旅游厕所建设当中要就地取材，注重设施完备，功能实用、通风良好，清洁卫生，要杜绝豪华建设，不得过度装饰。建筑的主体材料及装饰鼓励选用环保建筑材料。 就是你先把它搞出卫生来，对吧？你整那么漂亮有什么用啊？ 对， 它是个厕所，好吧，实用一点。但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一位听众互动了，说搬了新家之后，我也搞不清我自己这个晕呐、啊，为什么每次去厕所的时候都走到了厨房？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个 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啊？ 再来说说河北吧。 哎， 啊，河北呢将建立省级风景名胜区黄牌警告和退出机制。 哦， 哎、你不能一直是我们这儿的省级风景名胜。 嗯。 近日，河北省住建厅印发了《河北省风景名胜区监督管理办法》，提出河北省将建立省级风景名胜区黄牌警告和退出机制。啊，比如说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不按期编制或者不依法执行风景名胜区规划的， 嗯， 法定监管职责难以落实的，啊，这都不行。 对 啊， 而且他们会怎么处罚呢？对于受到警告的省级名胜区名胜的黄牌整改期原则上是一年、 哦、 受到黄牌警告的风景名胜区整改验收达标之前严禁新增建设项目。 对， 你不能说老的你还没整理好呢。 而且在这之前呀、啊、人家也是给你提出整改意见的、 哎、 先让你改，你不改、嗯、再黄牌。 哎，好，再来关注一下，张家口今年将会有三条高速通车。今年太行山高速公路张家口段、京新高速这个三期，还有二秦高速公路康宝济叫康宝济蒙界到这个沽源段都将会竣工通车。日前呢，记者从张家口市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了解到说，今年张家口市将会有三条高速公路竣工通车，涉及通车里程 258.9 公里，到时候呢该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会突破1000公里哦。好，各位，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咱们说一说您迷路的那些经历。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好，回到节目当中，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有哪些迷路的经历啊！哇，今天早上也是发过来的好多朋友，像和尚一些新朋友啊，也都来了。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可以跟我们发语音，发文字留言来聊天，语音我们听不到， 哦、听不了、 啊。另外，大家发过来很多，我们特别感动啊！你们要积极跟我们互动。然后，如果我们念不到的，但我们其实也已经看到了啊，看就说了。我也特爱迷路，不分东西南北。我老公实在看不下去了，说要教教我变方向啊，问我不认识方向怎么办呀？我说可以看太阳啊。老公说你还有救。那现在太阳在哪边啊？我说在上边啊。 哎呀， 老公说你没救了。 主要你老公没救了。相信这个，那能教会吗？ 天哪，问你在哪边，在上边。 堂堂说，我跟你们说这互动话题我是有发言权的。 哦， 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次迷路了，是同学聚会，我是从勤工俭学的地方坐公交车，等下了车我就迷失方向了、嗯、这时候正好碰到了警察叔叔，看到我很迷茫就把我拦住了，说要查看身份证。 嗯， 然后问我姑娘你去哪儿啊，我说去哪儿哪儿哪儿。警察听了之后说，还好我把你拦住了，你的方向根本走反了，要是我不拦你，你就越走越远。 哦 现在想想真是够二的、二的警察叔叔都知道了。 哎呀， 警察叔叔就防止你发生这样的事儿。 对啊， 你这肯定是丢的太明显了。 嗯，来这个 齐说，天津迷路那位大哥，你不是一个人、 嗯、 我每次去天津也迷路，弄得我都不敢开车去啊。主要是因为天津的街道都是依河而建，大部分道路都是斜的、 嗯、 而且不是每条路都能通过去，太可怕了。 对对对对对， 哎，上海也有这样情况，就你看着这个地方你往前走啊， 嗯， 走啊走啊，哎，这个上你后面去了，这地方你知道吗？冲着他走，你就过去了。 对，他有很多路，比如说他不允许你左拐，不允许你右拐，你指着你就一直围着他在那转啊。好， 那在桥上看着过不去是一样。 来，好，再来看一下，还有叫池影宝泰就说了、 啊， 我也要说一个地库迷路的哈。 地库， 我和同学就去我们刚才说的那家 大商场 、啊、说因为那个地儿啊地库巨大，我们没一起去，就各自停完以后就上楼了，完了事以后下来以后就找不着车了，关键是他们俩人连停在哪个区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开车带着他们在地库里转呀找啊，一个小时以后才在宜家的那边角落里找到了他的小车。你看就我说吧，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迷路吧， 你说以后这个车钥匙上能不能带个导航。 哎，你别说啊，现在我看过有一家新开的商场 啊， 他们配备了叫做寻车，就是 系统， 就寻车一个大屏幕、 啊、 你可以寻车，真管用。哎，就你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等于说你 那人家干嘛弄一假的。 对，然后我跟你说特别逗，但特别好用，在你一下来一个，你一到那个地库 啊， 在门口那地方就立了一个液晶屏 啊， 你输入自己的车牌号，然后他就咔就告诉你你车在哪个区哪个区、 啊、 你包括你从你的现在这个点你怎么过去 啊， 贼管用。 可见大帅饱受地库迷路之苦、 哎、 特别激动。其实你要搞一个立体电子的停车库就没这问题，我都在一个取车口、 哦、 他给我弄上来就完了呗、 哦、 对吧，我不用去找去。 哎呀好， 初见说哦，在还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跟朋友从东边回大兴， 嗯， 本来想从东三环回来，结果没上去， 嗯， 后来想从东二环回来也一样，于是就往里开，结果走到一个环岛转了一圈发现又没上去，心想再转一圈看看吧， 嗯， 结果还是没上去二环。这时候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朋友指着出租车说啊，跟着他肯定能上去。 嗯， 结果我们俩就跟着出租车后面，后来人家到家小区了。 你好，你们这是属于就是小沈阳那相声小品，我到家了。 还有什么小绝尘，初中合唱团得了北京市第一、 哎、 特别激动，学校奖励去郊游，结果登山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说我走过跟我走， 嗯， 结果大家全找不着下山的路了。你这 就属于 别逞能， 能力不行还好，这个还好帮忙，你知道吧。啊，来， 越帮越忙。 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一说新闻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咱们说一组奇闻异事吧，好不好？ 好好，嗯。 丹麦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啊，说这个人的压力越大，越长寿越美丽。 哟， 哎呦，这是给很多老板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叫什么？ 加班的 理由啊、嗯！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压力是保持青春最大的敌人， 好不？ 但是最近，这个国家的专家们提交了两份新的研究成果，认为压力疗法是一种新的抗衰老办法，不仅可以延长寿命，还能够美容。 我反对这个办法。 你来详细介绍。 丹麦的奥尔胡斯大学， 到底是奥胡尔斯还是奥尔胡斯 大学？ 哎， 就是胡斯吧。 啊， 就是那个细胞衰老实验室的莱坦教授指出， 嗯， 他在进行一个实验的时候发现呢，让试管中的皮肤细胞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暴露在41摄氏度的空气里。 嗯， 结果这些细胞的形态更好。被破坏的蛋白质的数量明显减少， 嗯， 同时呢他们也更不容易受到紫外线的影响。虽然41摄氏度是人体发烧时候才能达到的体温，但在人感到有压力的时候体温同样会上升啊。他觉得这样是相似的，起到了美容和抗衰老的效果。他同时指出身体衰老多一般呀从35岁开始，所以35岁之后要寻找合适的压力来刺激自己的身体进行调整。 哦， 哎呀，需要强调的是只有适度的压力才是有用的啊。 对，您不能 时间不长， 嗯， 刺激不要太大，能让人最终有成就感的压力。 哦， 啊，例如为了准备丰富的晚餐而冥思苦想的菜单， 哦， 为了解决某种机器的操作而不得不学习， 哦， 那长期处于巨大压力之下则对健康是有害的，因为这会导致人非常消沉。 其实这就我们经常说的，你可以定个小目标，然后这个小目标完成了，你的压力瞬间释放了， 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身体啊， 那我知道我年轻的秘诀在哪儿了。 哦， 跟你一起主持节目， 好好好，觉得压力特大是吧？啊，来， 有成就感呀、啊。 哎，好， 主要是有成就感。 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咱们一起、啊。 大家活得够压力的。 对对对。 这些爱迷路的朋友，你们身边的那个人是怎么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的呢？ 嗯。 我们看看啊，有一位叫 LL77 就说了，方向感超好，从来不迷路的我，曾经在新发地东边那一片地里绕了一个多小时没出来，地图上是各种小路，开过去全是死路，简直了。哎，我有一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差不多就是油菜花开的时候，我曾经导航去到一个房山那边看油菜花的一个地点，就导过去，你就会发现开到了一个村里，然后 花海就应该在那儿吗？ 但是我没有看到油菜花。有的时候这个导航到了一些这个农村的地方的时候不太灵了， 所以我说要说导航的事儿吧，你还说太窄，异次元也说有一次晚上用导航把我给导迷路了，后来我一生气把导航给关了，我下了车看了一下路牌，恍然大悟，还是路牌管用。哎，我突然想咱下次可以聊聊坐火车的事儿。 哎， 对， 你就会发现经历多少烦人的人。 大号豆豆说，我也来跟大家说我唯一一次这辈子 迷路的经历， 迷路的经历就是跟我朋友出去上了他的车，然后我就睡了，对吧，朋友嘛我放心，我们目的地是木须园啊，等我一睁眼鸟巢到了。这我想知道他怎么开的啊， 拐出一直角来。 哎呦好， 老李说我在外面没有迷路，但是进了商场就分不清哪是哪。 好， 因为在晚上我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所以如果我在傍晚进了商场，那就彻底出不来了。 哎呦， 另外我特别不解的是，很多女性朋友为什么在外面找不着方向，进了商场就如鱼得水呢？ 哼，那是因为他们有坐标，你知道吗？ 我们女同事早起吃完早点就开始买东西， 而且你知道吗，女性同胞一进商场她们根本不想迷不迷路，就让我迷失在这花花世界中吧。 女同胞还真的是这样的，就觉得哎没事都能走出去，反正慢慢走呗， 对，逛呗。 你知道老迷路的人反而不紧张 哦， 经常迷路人不紧张，就觉得反正每次我都走出去了， 偶尔迷路 就偶尔迷路人压力才大。 哎，来看看文文说了，哎，我还真有一件迷路印象深刻的。两年前吧，我和我闺蜜是真闺蜜，特好的那种，初中就在一个学校，高中又在一个宿舍，上班后合租住在清华附近。有一天晚上吃完饭，我俩说走，咱们去清华大学溜达溜达。晚上九点去的，结果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最后走了3万多步。 哎呀，学校也盯上你们俩了吧？ 12点才从东升科技园那块那个门出来，然后再走回租房处的时候，简直了，脚都要断了。关键我那时候还穿了一个贴了板儿啊，然后那个他穿着底儿特薄的那种鞋，以后再也不敢进清华了。 不愧是高等学府 啊！ 学校也得盯你，看这俩人老在这溜不出去。 是，保安说这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 不改名字说你们这都不行，我迷路那次他们还收了我好多钱 哦。 就是迷宫嘛，走不出去了。 好， 我都不敢玩这个 啊， 走不出去着急。 迷宫是吧？ 啊， 我玩那种东西，总有想把那个墙踹开的感觉。 你也别去了， 就趟过去就完了。 你这别人收的钱都多。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有一位就是点横杠点朋友就说了，关于迷路，我想起一个我的噩梦地点，就是公主坟地铁站。说那个之前想送朋友去地铁站 啊， 按导航开，在桥上绕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给他停哪，一直是已重新规划路线。 就是你要走到桥上就到不了地铁站了。你走， 对，你应该走辅路吧。好吧， 好， 我们觉得今天真的是 我查着啊， 哎，看到了很多这个迷路的朋友啊，这我们不是也说了吗，新的北斗导航也快要出来了啊，我们 尝试一下，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自己人生的道路上不迷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娱乐72遍。 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起。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像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你能想象？